过安静状态要用，但如果你在情绪特别激动、 嗯、 还是说剧烈的活动，这些心脏的负担要增加的时候、嗯、那心脏的血就显得相对的不够了、 嗯、 供需就出现了这种矛盾、 嗯、 这种情况下它也可能出现就是心绞痛或者心肌梗死、 嗯、 还有一种就是说就像您说的彻底就堵死了、 嗯、 彻底堵死了看要堵死的这个地方怎么样，如果堵死的位置比较重要，比位置比较高，那么整个一条这个血都没有了啊，这可能就非常危险了。 嗯、 但你堵的比较末梢的地方、 嗯， 那只影响人的心肌的范围比较小，那你可能就能够活过来。 嗯， 所以心肌梗死，有的心肌梗死，病人还没事儿， 嗯， 对不对？或者是问题比较小， 嗯、 那有的病人一心肌梗死，人就 一下而 就过去了， 对， 啊，甚至猝死了这种情况、 嗯， 这个要跟堵死的这种地方。还有它影响到这个心肌的范围， 嗯， 有这个相关性， 是 啊，并不是一听到心肌梗死大家就特别紧张，对吧、 嗯？ 就好像就人立马不行了，也不是这样子、 嗯。是，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不能说这个跟每人情况如何，这确实是跟每人的个体差异有区别啊， 是 有关系啊。当然还是去早发现，是吧？ 是， 就是上回您说的有这种 CT 心脏的这种。啊，冠状 CT 可以去检查一下，是吧？ 对对对， 嗯。那接下来我们再回过来说到这个搭桥的手术哈，您刚才提到了说这个搭桥手术大部分的都是开胸的这个手术哈， 是 啊， 外科手术嘛，当然就是要开胸了。内科的叫介入， 介入 微创，它一般就不需要，创伤比较小， 嗯， 外科还是需要开胸， 还需要开胸哈， 对， 这可能会。牵扯到比如说肌肉或者是肋骨的一些这个啊，稍微的需要动一动嘛。 一般我们所谓的开胸，就是心脏所谓的开胸，大部分是正中开胸， 嗯， 就是我们身体前面这个骨头， 前面这个， 我们叫胸骨， 嗯， 胸骨旁边才是肋骨， 嗯， 所以我们一般动的是胸骨中间这一条， 嗯， 这个胸骨我们是要打开的， 嗯， 要劈开的， 嗯， 然后劈开以后，然后要暴露你的心脏， 嗯。 暴露心脏以后，我们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模式去做这个搭桥手术。一种叫心脏停跳， 嗯，就把心脏让它 停 掉，停 下来啊，那， 哦， 通过我们一些特殊的手段把心脏停下来。 嗯， 这个时候也需要建立所谓叫体外循环， 嗯， 就是手术过程当中你自己的心脏和肺都不干活， 嗯， 这个是需要人工的心脏和人工的肺来干活。 我们在一个 BBC 的纪录片里边看过类似这样的这种手术， 理论上就按你心脏理论上叫你心脏 停 一次啊，停下来， 嗯 啊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心脏非常安静， 嗯， 这个手术其实相对比较容易啊，我们把这个血管吻合上去以后， 嗯， 因为它是一个安静状态下， 嗯 啊， 它不跳不抖，就是那个 不 搏动， 非常安静， 啊，非常安静， 啊，非常安静，还有一个安静无血的状态， 嗯， 那么外科医生看得更清楚啊，操作起来更方便， 嗯， 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好， 更好一些， 更确切， 嗯， 还有一种叫心脏不停跳， 就是继续让它跳动， 跳动。但是在我操作的这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， 嗯， 我通过一个特殊的机器把它给控制下来，让它这一块动得不那么厉害， 嗯， 然后再去做这个手术。那么这个技术要求会相对高一些， 嗯， 会高一些。但是这两种方法目前来讲都是可以的， 都可以啊。 对，但哪一种方法更好，哪一种方法，效果更好。目前在学术界来讲，有这么多年了，我这是20年都在争论这个问题。没有哪种方法是一定好。 嗯， 第一是有个体差异性啊。目前整体的印象来说，或者整体的数据表明啊， 嗯， 就是说这两种方法近期效果是差不多的。 嗯， 就是说术后30天， 术后差不多， 或者术后早期， 嗯， 它的治疗效果差不多的。 嗯， 从治疗晚期来讲，因为安静状态下，无血状态下，毕竟吻合相对比较容易，所以吻合的质量可能会更高。 嗯， 那么它的远期的通畅率，这个血管的还是通畅的这种情况下， 嗯， 这种通畅率可能会高一些。但是这个多少年以后显示出来这个结果，目前来讲还是个问号。 嗯， 所以远期结果孰优孰劣，现在学术界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。 哎呀，但是 近期结果是一致的。 所以我觉得有两点哈，第一个就是张大夫这个心脏的外科的手术的医生哈，这些技术真是高超哈，就是我觉得那个手简直是太金贵了哈，就能在那么小的地方，而且还跳动的过程当中做这手术哈。 是我们在手术过程需要戴放大镜， 戴放大镜， 就是医生需要戴2.5倍到3.5倍的放大镜， 嗯， 因为自己的冠状动脉也就2毫米左右， 嗯， 然后你要切开在上面做吻合。这个，而且我们的线非常非常的 细， 跟头发丝差不多， 嗯， 所以他对技术的要求确实比较高， 嗯， 所以他也不是每个医院或者每个大夫都能做的， 嗯， 所以心脏外科的这种成为一个成熟的一个心脏外科医生，他的培训时间会比其他的专业都要长一些， 长一些哈， 全世界的范围来讲都是这样子， 嗯。

但每个人的综合这个比例不太一样，另外一个每个人的凝血机制也不一样， 也不一样啊。 所以说手术做完以后，还有你那么多的切口创面，它都有可能渗血啊，或者是你血压太高，它这个吻合口有可能崩掉，这种情况都有，理论上是有可能。所以在手术今天如果做手术，那么今天到今天晚上，这个出血的风险远远都是悬在我们头上这么一个风险， 是一把剑。 对，这个有可能有1%左右的病人，他会晚上又出血，需要重新进手术室去止血，有这么一个风险。那么手术完了以后，一般来讲当天晚上你就醒过来了，但这就醒就是第一关了，出血这边搞定以后，有可能有的病醒得不好， 醒得不好是吗？ 对，就是没有醒透， 哦， 或者是在醒的过程中出现了脑血管的并发症， 嗯， 在手术以后他脑血管出现了问题，脑梗嘛， 嗯， 也可能苏醒得不好，神经系统功能出现了障碍， 嗯， 还有的病人是心脏本身的功能本来苏醒的功能就很差， 嗯， 那么经过这个打击以后他的功能在早期没有很好的恢复， 嗯， 那么可能心脏的收缩功能这个跳动这个就差， 嗯， 那你的血液你这个循环就无法维持， 嗯， 心脏本身的功能它心脏没有干它应该干的活， 对， 干不了， 嗯， 啊，这又是一个风险。当然你其他脏器比如说你肺的功能， 嗯， 你的肝肾功能都需要在手术过程经过一次打击， 嗯， 你必须要所有的脏器功能都挺过来了， 哦， 那你这个人才说是恢复过来， 是 任何一个脏器出现了问题， 嗯， 都有可能出现这种说就出现了所谓的并发症， 嗯， 那并发症如果说它往好的方面去进展，那可能人就过来了， 嗯， 如果往不好的方面去进展，那可能就出现危险了。 是，所以听您这介绍，因为我们刚才听您那个手术的介绍，其实挺惊心动魄的一道啊， 嗯， 就是我们人其实这手术外科的这个手术，其实还是一个创伤的打击， 是 吧？ 是， 就是对于人来说，您想他可能是一个。可能岁数比较大或者本身心脏功能就不好是吧， 是 在包括现在可能很脑部的一些问题也存在啊，这个需要全身的一块来调集所有的力量来扛过这道关是吧， 是因为冠心病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， 嗯， 它是你全身血管硬化在你心脏上的表现， 嗯， 对吧，它不可能就你心脏的血管有问题， 对， 但其他的血管也会有问题啊， 嗯， 比如说我肾脏的动脉， 嗯， 肚子里的血管也会有问题，脑袋里的血管、颈动脉、 啊、 脖子血会有问题。它那为什么冠心病表现的最突出呢， 嗯？ 因为我们心脏本身它需要的血是最多的，它要做工嘛， 嗯， 它需要不停的有血液供应，因为它不能休息， 嗯， 心脏不能休息，不能停嘛， 是， 所以必须要很多的血来供应心脏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说，心脏本身的血管比较细， 嗯， 冠状动脉本身就2-3毫米，那么你稍微一窄， 嗯。 稍微有点窄，那 就出问题 了，就出问题了。那我其他脏器的这个血管往往比较粗， 嗯， 啊，比如脖子的血管，嗯，可能有1公分甚至更多，嗯，啊，我肾脏的血管可能有1公分甚至更多，所以它窄到它要把它窄到一定的50%-70%，它需要比较长的时间。但是心脏血管它2毫米-3毫米，你要窄到50%-70%，它这个时间就比较短。 嗯， 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说心脏它需要那么多的血，那你稍微有点问题了它就出问题，那表现又很明显， 嗯，是 那比如说心梗或者心绞痛， 嗯， 这个表现会比其他的脏器要更明显， 嗯， 那其他脏器甚至有可能是多重血液供应，比如说肾脏两个肾脏， 嗯， 一个肾脏出问题，另外肾脏还可以， 对， 对吧，我脑袋一根血管出问题，另外一血管也可以代偿， 嗯， 所以但是它需要的血又 没那么多， 嗯 啊，所以说心脏需要的血又多，血管也很细， 嗯， 那么一旦出问题它往往是最先表现出来的，所以说它影响是最大的， 嗯， 所以说大家知道的就是说啊，我得了冠心病，其实我心脏其实可能身体其他部分的血管也会 有 不同程度的问题， 嗯， 所以有可能没那么重或者没有导致那么重的后果， 哎，所以说到这儿又回到我们之前哈，就是一定要防三高，就 是 是吧，就是 个全身系统性的 全身的 问 题哈，嗯，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还是从这个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啊多做一些改变。最后想问问您啊，就是现在这种大小手术的预后哈，您刚才提到了手术成功率很高哈，但是还会有很多人会问您，我搭了一次桥之后，我这个心脏是不是就可以彻底放心了，然后我这个能管个10年-20年，就是大概老百姓会问这样的问题，啊， 这个肯定这个问题也是非常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，做了这个手术我到底能获益有多少，对吧，受那么大罪花那么多钱，嗯，对吧，我到底能获多大益。其实这个病还有取决于很多方面的一个原因，第一个来讲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桥能多有管多少年， 嗯， 对吧，这个桥有可能通了，但是你这个导致这个冠心病的因素没有解决掉， 嗯， 比如说你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依然还很严重，那么这个病变你桥上面也可以长斑块， 嗯， 也可以 桥心长斑块， 对啊，你新加了一个水管，水管里也可能再长锈， 嗯， 对不对，所以它有可能会堵啊，